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咁今朝咧，九龙呢个佐敦区咧发生一个严重嘅火灾啦，咁希望嘅伤亡数字唔好再升啦。多谢晒所有而家工作紧嘅为呢个火灾忙紧嘅所有人，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小一。 小强，早晨，早晨。 好，今日早上希望大家都过一个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嘅早上，听住我哋节目。今日星期三有我哋嘅风骚实习生第二位打入第三回合，到底边个呢？一阵就知啦。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走飘远。 十点到晏昼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始咗噶啦，星期三。 作为一个忙碌嘅都市人咧，想问两位拍档咧，一个礼拜里边咧七日平均咧，你觉得自己可唔可以话享受到七日嘅一个叫满足嘅睡眠时间啊？即系会唔会一个礼拜顶笼可能有一日系有少少觉得琴晚好似唔系好够瞓咁，会唔会啊？定系周末啊、周日会多啲啲情况啊？两位啊，麦小强咧？ 我就星期六日会好啲， 系嘛？ 系啊，因 为多啲自己 时间， 系啦， 太夜瞓。但系咧，因为我平时咧都系七点钟起身咧，我第一日放假咧，星期六咧就七点钟就会醒。 系啊，你嘅生活年纪 大咗咧， 系啊， 星期日就会好啲啦。但系星期日咧，我就好晏嘅，我又唔知点解。 晏到几点啊？ 十点啊，十一点啊， 都唔系好晏啫。 唔系，但系 有啲人十一点都未起身啊。 有啲晏， 有啲系啊，有啲系啊，系啊，嗰啲唔好唔好计啦。 嗰啲嗱， 因为我周遭啲同学咧。七点零八点咧，星期日咧又喺度冲冲冲咯， 系咩叫做十一点？咩 即系要 系啊，六点四度讲嘢啊，咁早起身嘅咩？我又唔够胆问佢哋。 嗯， 喂，点解你咁早起身？ 有啲人唔瞓得晏嘅。 系啊，我知啊， 我系嘅，我就系嗰只啦。就算系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咧，我都系同一时间会起身嘅，不过叫做唔同嘅嘢，同埋你他调啲咁解嘅啫。咁但系就好得意噶。就算你话星期五晚咧，我就会略略晏啲瞓。 哦， 系啦，我就会睇套戏啊，或者系睇下书啊，咁样等自己可以唔使有呢一个要上床瞓觉嘅压力，系咁多嘅啫。但系其实我有时都会十点零钟、十一点钟，我自然攰嘅话，我都会瞓着。即系讲翻星期五晚啊，吓， 系 啊，即系。除非我出街咁样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觉得几好嘅，有呢一个咁样嘅早睡早起，以及嘅就系唔会因为嘅就系，譬如可能你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唔使翻工，咁跟住咧我都会系起身会做第二啲嘢咯，系啊，赚咗我 固定啲。嗱，咁啊一个调查话咧，七成嘅香港人咧都觉得自己睡眠质素系差，系差吓，咁同埋咧大部分都话因为压力大。即係佢覺得啦嚇，個原因係壓力大。 差係來自乜嘢啊？差好多種喎， 壓力大 係咪啊？有啲人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可能佢瞓覺，但係佢唔熟睡，又或者好易醒，又或者係半夜醒咗瞓唔翻， 係 啊，即係呢啲都係代表住係唔 係差嘅， 瞓得唔好咯。 咁啊，多過一半咧，56% 覺得起床之後仲係攰。其實你有冇呢個感覺？我都覺得係嘅。有時咧，如果瞓得好咧，嗰晚係好啊，真係好，冇乜點炸醒咧。是真的唔，你嗰种攰是正常的攰咯，即是你可能是攰个几分钟，跟住你洗完面咧已经是完全醒晒嘅。但是佢呢种可能真系讲紧成朝都好似有少少咧晕晕噩噩 咁。你瞓得好唔好？夜晚瞓唔瞓得着啊？你 一个礼拜我谂有一晚到啦，系会未尽如意嘅。咁但我睇翻咧，佢话咧嗱，我哋呢啲年纪其实五六个钟就够啦。但我觉得系咩？但我五个钟咧，觉得自己好似未瞓够咁样。我唔知系咪心理 未瞓够关系啊？唔关事噶， 心理因素啊。 唔系净系瞓觉咁简单嘅，有时 你谂嘢啊， 太多嘢谂啊。 睇你个样谂嘢啊， 系。 但谂咩我唔知。 咁你讲就好似阿 Yu 话斋啦，有35% 嘅人咧就话咧容易醒。即系瞓， 我都 呢一只咧，都系会令到你瞓，即系叫瞓醒都仲系好似唔够嘅咁样咯。即系你醒系瞓嘅，但系似书声你又醒啦，即系咁样。 我好羡慕有一啲人咧，真系好叻噶，叻到就系咧，根本就系自己校咗个闹钟咧，个闹钟响都唔醒嘅。 系啊， 嗰啲人我真系觉得真系好有福气啊！但系最惨系福气，点解唔会系啊？唔容易熬醒，但 系 当然你唔好有咩事啦，即 系 大吉利是有啲咩事嘅话，佢哋都唔醒。因为曾经真系试过，就系有一次咧，屋企咧火烛，点不知嘅就系有一个邻居咁啊，好惊，因为就住喺我哋隔篱嘅啫。系咁喺度拍门，系咁喺度拍门。佢话里边一定系仲有一个人，就系有个仔，即系仲个仔系未落嚟啊，即系佢哋见唔到佢啦。总之就系话即系火烛发生之前嘅话咧，佢就好肯定嘅就喺屋企度瞓紧。搞嘅，咁所以佢就系咁样喺度拍门睇我，都唔醒，仲要系破门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瞓紧觉。真人真事 啊！我相信啊， 咩年纪啊？嗰个 Believer 啦， 关年纪事 嘅，又有所有嘅嗰啲咁嘅 VWV 车已经到晒啦，系啦，我已经浓烟密布，你谂下几恐怖咧？佢话我仲要系真系吓咩事啊咩事啊咁样，喂火烛啊大佬，即 系 好似拍戏咁样咯， 但 系 危险咯， 好得人惊， 即系如果呢个 case 系啊，点解你听唔到啊？我就系听。 唔到咯。 系啊， 系啊，瞓到冧到咁样噶，真系有啲咁嘅人噶。 有，绝对有啊。 咁你话系咪福气啊？嗱，如果平时佢真系咁嘅，好鬼正噶喎。 系 咪？我就绝对唔系嘅，少少声我都醒嘅。 我有一个家姐咧，又系咧，唔知点解咧，拍极佢都唔起身。 边个家姐？ 诶，你 买嗰个，定系买送嗰个？ 拍极佢都唔醒噶喎。 佢啦，马家姐。 系啊，我想问你拍嘅时候系第二朝头早啊，定夜晚晚？ 唔系真系。 总之瞓咗觉。 意思就系话叫醒 佢。你夜晚晚拍死人做咩啫？ 佢就吩咐我哋，喂，听朝早起身，快啲打电话俾我。咁咧嗰日咧，我哋翻乡下嘛，大家都好担心佢。不如话你翻阿妈嗰度瞓啦，系咪安全啲啊？ 担心佢乜嘢？ 唔起身啊，唔知醒啊，八点钟出车啊，佢冇可能起到身。 即系如果佢喺佢自己屋企嘅话，系点样打电话啊？ 系啦，冇可能。 点样搵佢都搵唔到嘅。 吓咁啊，不如你翻阿妈度瞓啦。唔制，死都唔制。 点解咧？ 唔惯咯，唔知点解啊？佢 系有啲人系自己张床先瞓得舒服噶嘛。 跟住咧，第二日大家都好紧张， 叫唔叫到佢咧？ 啊，佢第一个翻到啊，问佢咧， 惨成为大家嘅压力，真 系。系啊，佢原来咧，寻晚成晚冇瞓。 最好系咁啦。 佢话好紧张。 系啊，喂，咁好好啊，佢好负责任啊， 系啊， 目标达到。 你最怕啲人嘅就系话我冇啊，我理得你啊， 系啊， 你哋自然会有人嗌我 啦。系啊，哇，真系。 全晚唔瞓。 全晚。 阿 Jo 头先讲个古仔，我谂起有个朋友，咁咧佢试过有一晚同朋友饮酒饮晏咗，男性嚟噶吓。好啦，翻到屋企啦，咁啊冇带锁匙。叮当叮当，由叮当到拍门，由拍门都嗌喂老婆，最后你点咧？佢都系翻，佢都系翻唔到屋企，因为佢有老婆咧，瞓到脚脚声嘅。 系咪你嘅真人真事啊？ 唔系佢应该系拍咗第二间屋， 我知你 死都唔开门， 咁讲梗系我啦， 系啊，死都唔开门啊！喂， 但 系 你谂 下，又扎扎地地敲我老门， 扎扎地地要隔篱嗰度，底有咩唔住啊？ 如果屋内嘅人真系瞓紧觉，电话声其实有限，拍门都 系 有限， 系啊， 佢闩埋房门，开埋冷气咧，系随时真系听唔到嘅。 系啊， 结果佢都冇得翻屋企瞓啊！咁啊，呢个调查仲讲咗， 终于有藉口唔翻屋企。 好多都市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嗱，有一种叫补眠补充，即 系 唔够瞓，瞌多一阵。 啊、 最常咧就当然系喺咩啊？巴士上面啦，有好多人咧系话好瞓过喺床。 哇！有啲人真系瞓到脚 好瞓过喺床，即系喺床咧都冇瞓得咁舒服。唔可以用舒服形容，即系冇瞓得咁冧啊。 系啊， 反而喺交通工具上面我都知嘅。我以前成日喺车度瞓，因为嗰种熬下熬下熬下熬下咧，就好似一种咧，即系嗰啲 摇篮咁样， 系摇篮咁样。 但 系 我就瞓唔到啦。 嗯， 你反而瞓 我瞓唔到啊，因为成日都个个头冚落嗰条铁嗰度啊， 冚都唔醒。 你系巴士瞓唔到啫，地铁你瞓到啊？我亲眼目睹过啊！ 你 仲瞓得好耐， 你一定要坐喺度瞓系嘛？ 我真系目睹， 梗系坐喺度瞓啦，唔系瞓喺度。 我试过嗰阵时啊，因为翻通宵啊，第二朝咧坐地铁嘅时候咧，我系挂嗰时仲有啲柱咧，咁样 挂到咩？ 挂我唔得嘅，点解挂唔到啊？ 你踩进去得到啊？细路留翻嚟， 我知你讲咩，我挂到， 举手就 咪你只脚， 有咩想问啊？有咩想问啊？我冇嘢。 所以当你 唔够，唔想跌低啫嘛。 唔够瞓嘅时候，即系咩地方你瞓就瞓。 先生，告俾你听， 告俾先生听，你边一班嘅？你咁衰嘅？ 冇啊，我只不过系搭地铁啫。 系啊，咁咧有四成人都认为咧好瞓过自己张床，咁啊有85%，即大部分人咧觉得巴士系最好瞓嘅交通工具，最好瞓。 巴士， 巴士好瞓啲定系地铁好瞓啲啊？我觉得地铁都几好瞓嘅，其实。 地 铁，我觉得最好瞓嘅以前嘅火车。 以前舊 或者你而家嘅火車都好瞓嘅，係咪叫火車咧？嗬， 即係你動車啊，嗰啲係 啦，係咪叫動車啊？ 係啊，電 力嗰啲係好瞓嘅，我覺得 好瞓啊！ 以前當第一種會用下渡海小輪咧，我覺得渡海小輪更加好瞓。我試過瞓咗兩程添啊，即係我起身 來回啊， 一落點解又係我上船嗰個位嘅？咁原來我已經 船公司有冇問你攞翻錢啊，先生？ 幾多 程？唔該，你入翻4蚊。 哎、早晨早晨，因为今日大家都够瞓啦吓，过一个开心心嘅星期三，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爆人。今日除咗有呢个 FSC 之外，仲有中医取常同埋客家婆。Standing here beside you. want so much to give you this love in my heart that I'm feeling for you. Let them say we're crazy. I don't care about that. Put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Don't ever look back. Let the world around us just fall apart. Maybe we can make it if we're heart to heart. And we can build this dream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forever.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And if this world runs out of lovers, we'll still have each other.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Oh, oh, oh. I'm so glad I found you. I'm not gonna lose you. Whatever it takes, I will stay here with you. Take it to the good times. See it through the bad times. Whatever it takes is what I'm gonna do. Let them say we're crazy. What do they know?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baby. Don't ever let go. Let the world around us just fall apart. Baby, we can make it if we're heart to heart. And we can build this dream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forever.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And if this world runs out of lovers, we'll still have each other.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我哋有 Starship 喺呢只旧骨十点半。24度嘅温差系湿度 63%， 星期三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嘅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朝早发生的三级火，警方话增至两死十五伤。火势在朝早8:54受到包围。消防处呼吁受影响的市民保持冷静，如果情况许可，尽量留在室内安全地方，等待消防人员救援。火警在朝早7:53发生，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大厦里面一间健身中心起火。有在健身中心里面的市民话，听到多次怀疑爆炸声，亦都有大厦居民话，浓烟涌入单位里面，逃生的时候听到有人求救。咁陈晓君在火警现场报道噶。 系啊，咁我而家咧就系喺佐敦道嘅华丰大厦外围啦，咁啊都见到啦消防同埋警员啦，系继续系喺大厦入面巡查。消防咧都繼續咧係將大廈入面嘅人咧就撤離，咁有人咧就需要心外壓急救，亦都有人咧係被抬上擔架送上去救護車。有居民咧就坐咗喺大廈附近嘅街道等候。咁剛才咧都聽到就話有人咧係想上翻去單位拎翻啲嘅證件啊，不過咧現場嘅警員就話消防咧而家係逐家逐户了解有冇人被困。所以咧就應該未有咁快咧，係可以翻入去單位。咁唔少嘅大廈居民咧，而家都其實係繼續係喺大廈面咧就出嚟啦。咁有人咧就情緒激動，亦都有居民咧係要用手啦，或同埋用毛巾啦揞住口鼻噶。咁警方咧就係喺朝早接近8:00啦，就接獲多人嘅報案，咁就話大廈啦有一間嘅健身中心起火。咁消防啦就大約喺10分鐘之後將火警啦升為三級。有事发的时候，正在健身中心的市民说当时是传出了爆炸声的。 我又有烟，跟着听到几声爆炸，大致就是这样。 你本身是在个大厦里面？ 我在大厦做一个健身会员的，首先都几响下，不止一声，最少都有三几声。 有居民就说逃生的时候其实都听到有呼救声的。 我听到报警了，那个警铃声呢，然后就下来了吗？ 你 是那个大厦的居民？ 住四楼。我下来的时候就听到铃声了，然后救命了，很多我们是没办法叫了，因为你只有跑了，因为二楼是它是一楼那里起火上去，我们二楼三楼四楼是蔓延，那个烟是最浓的。很快的，大概铃声响了大概10-20分钟都没有，房间全部禁烟了，我估计里面还有人没出来。四楼 火势咧就喺上昼嘅8:54咧受到包围。警方最新嘅数字就话啦，火警至今已经造成4死同多人受伤。由建旺民政事务处啦，已经开放咗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作为临时嘅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使用。咁受到火警影响啦，佐敦道往红磡方向接近弥敦道嘅全线都系仍然封闭。咁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窝打老道同佐敦道之间啦，全线都已经封闭噶。咁我会继续留意住最新情况，交翻俾新闻台。 好，唔该晒陈晓君。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华丰大厦嘅三级火系增至4死15伤。转睇下天水围红雅路一个地盘发生嘅四级火警，目前仍然灌救。消防话将会派员尝试进入涉事地盘嘅地库进行勘察同埋评估，并且继续监测地盘里面两个天秤嘅情况，估计灭火工作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消防处呼吁附近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嘅烟雾同埋异味影响，要关闭门窗同埋保持镇定。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38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3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6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6，升5.6。阿里巴巴73元，升2.5；美团102.6，升2.9；盈富基金17.29，升2.1；小米集团16.08，系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60.58，升9.4；中海油19元，升1.4；友邦保险52.15，系跌5仙；汇丰控股64.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72，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7，人民币7.232，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666点，跌106点。港金报21,9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2.64美元，卖出2,35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佐敦道嘅火警封路啊！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老道需要全线封闭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九巴啦，途经佐敦道嘅服务咧，而家都受影响。咁而港铁嘅佐敦站 B1 嘅出入口咧，都暂时关闭。咁而家佐敦道啦、弥敦道交界一带嘅封路咧，最主要影响咗九龙区咧，边啲地方比较挤塞咧？有几处地方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翻去联合道啦。咁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 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红磡，近骏发花园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而家最主要九龙区咧，就系呢几条路咧就比较受影响啲。咁另外啦，喺新界区洪水桥嘅火警咧，仍然系有封路噶。咁包括系洪源路来回方向，近住洪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啦，红雅路来回方向嘅全线都封闭，咁同埋红字路来回方向近红源路、红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276P 同埋 A34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筲箕湾道有火警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啦，咁火警已经处理好，喺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爱秩序湾道，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即系全线解封咗，咁筲箕湾道嘅车去柴湾方向噶就可以左转翻入去爱秩序湾道，咁而家筲箕湾道啦近住爱秩序湾道一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港岛区嘅坏车都成朝都仲未拖走噶，喺中环嘅文宝街啊，去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就短咗啲啦，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上环消防局，就系中环嘅文宝街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上环消防局。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嘅情况咧，就公主道过海龙尾都短咗好多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过海龙尾就油丽村，咁西隧去港岛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南昌站噶。咁另外路面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去走散路还有下一段。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每日吃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做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啊！有啲习惯咧，即系虽然咧都已经实行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咧即系喺呢个大时代啊，即系随住呢个地球慢慢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咧，都系应该要改正嘅。例如话呢个垃圾分类抌垃圾，会唔会觉得以前我哋嗰个方法咧，甚至而家都可以系咁啦？即系话一袋垃圾搞掂晒啦吓。除咗而家咧，我相信有啲人已经将所有嗰啲金属啊或者系樽啊，首先拎出嚟。但系咧，如果今日睇报纸咧，即系有一个叫做访问咗一个喺日本住嘅 家庭咧，佢哋嗰啲垃圾分类真系几复杂噶，即系佢哋又分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几啦，又或者垃圾分乜嘢咧？可燃垃圾啦，包括厨余啦，或者金属垃圾啦、塑胶垃圾啦、玻璃啦、危险品啦、纸类啦、破烂品啦，破烂品包括一啲烂咗嘅玻璃、打得烂嘅玻璃啦、陶即系嗰啲陶瓷啦咁样，因为惊咧你如果系 介 商人，系啊，即系佢系分好多种好多种，同埋收垃圾或者收一啲唔同嘅垃圾咧，佢分星期几就收啲乜嘢，星期几就收啲乜嘢，即系要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唔系咧，就会 miss 咗噶啦。咁其实呢样嘢咧，如果长远嚟计咧，我谂我哋香港咧，如果系能够做到进一步慢慢做咧，都系一件好事嚟。你会唔会觉得即系而家啲垃圾咧系？是不是即是全部咁样咩都好咧，执晒落去咁，然之后就全部，尤其是加埋啲外卖嗰啲器皿啊，装嗰啲胶嗰啲嗰啲叫咩发泡胶啊，或者系一啲嘅胶嘅盛器啊，咁啊抌晒，咁其实最后都系喺呢个地球又吞 去到最终嘅时候，佢就会去咗堆填区咯， 系 嘛，咁就大家就殊途同归咯。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问我，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系咪，我真系会觉得咁样梗系最咩啦， 最理想， 所有嘅嘢都系即系等抌晒落去同一个嘅垃圾桶嘅话，咁啊真系最方便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长远嚟讲嘅话，咁就其实有好多根本仲系有用嘅嘢，我哋都将佢变为一种废物啊嘛。咁呢样嘢就长远落去嘅话。是不可持续的，而家成我哋讲紧嘅就系可以持续嘅一个世界，所以其实我谂系应该要咁做。但系有咁讲，如果你话真系讲紧要回收嘅话咧，其实要精细到去到嘅就系我记得啊吓，譬如可能嘅就系你有一个胶樽，或者你饮完一支矿泉水，其实咧有两样嘢嘅话，有几样嘢其实你又要分开掉嘅，就系其实原来佢嗰块胶纸，你 系 需要将佢搣咗佢，系啦，就唔系掉落去胶樽嗰 个 嘢度嘅，所以你回收嘅话系会比较麻烦好多，以及咧。就譬如可能你飲完嘅飲品咧，其實你係應該要清洗乾淨，先至可以就係將嗰個膠樽咧就要掉落去嗰個即係回收嗰個桶嗰度。所以有好多嘢其實嗰啲步驟嘅話係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嘅話咧，對唔住啊，講完先。被污染咗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只需要有一個污糟嘅一個膠樽嘅話咧，其實就係全桶都唔要得噶，知唔知噶？係啊，好麻煩噶佢哋。 其實最難處理係乜嘢？大家有冇呢個經驗？就係大型嘅垃圾啦，例如啲唔要嘅床褥 啊， 唔要嘅家私啊。 系， 总之大型噶啦，咁样咁咧，日本而家咧就系例如头先我所讲嘅床褥咁样，大床褥咧，你当然自己好难摆入任何嘅垃圾袋噶啦，边有咁大咧？于是咧，你就喺街上面一啲嘅便利店咧，买一张大约15元嘅贴纸。即係已經有曬㗎啦， 即係貼落個床褥， 貼喺個床褥嗰度，然之後再拎去一個特別嘅專擺呢啲嘅 回收嘅地方， 回收嘅地方，然後未做完，你仲要打電話俾某某部門，我而家係啦，擺咗幾多咁樣，每次最多擺6件嘅大型垃圾，你唔可以咧搬屋咁樣10几20件堆曬唔得嘅，每次只能夠6件，咁係複雜嘅。 咁點解要貼個 label 咧？ 證明你俾咗 錢咯。 即系垃圾征收费 嘛， 系啊， 咁 当系佢帮你，都等你寄信都要贴邮票啦。我谂就等于邮票嗰个功用咧，贴咗即系我买咗15元， 你就 嚟 帮我整。 我想问嘅就系有冇一个 size 噶？如果你咁讲法，即系15元嘅话，会唔会嘅就系床褥又系15元？一个细细个嘅床头柜又系15元，咁咪唔抵咯？系咯？点解你唔谂唔到呢样嘢嘅？ 系， 唔系啊？我而家谂到，我而家谂到啊！ 我帮你谂， 我知啊，我知啊。如果佢冇分咧，我就连埋个床褥。连埋张床，连埋两个枕头、枕头袋被一齐 抌，系咪即系有 size 啊嘛？ 系 喎，我哋讲大垃圾 唔抵咯，即系如果我抌个床头柜又系15元，我抌个床褥或者个床架又系15元。 咁我 将 个床头柜钉埋落张床度当系一套咯。 系啊 ，OK。 你哋而家系点样啊？啲大型垃圾都系拎去嗰啲好大嘅垃圾站。 有几多件大型垃圾？ 嗱就咁嘅，就算系香港嘅话，其实基本上咧，你系所以要揾人嚟去收嘅。系啦，咁啊将你收咗垃圾之后嘅话咧，就要将佢咧就车去一啲比较大啲嘅，即系 收 集呢啲咁样嘅收集站。如果系嘅话，就你冇可能嘅就系要将佢就系掉喺嗰啲一般嘅收垃圾嗰啲地方。 你洗衣机都要揾专人， 但系有人咁做嘅， 甚至有人专门帮你抌垃圾，但系咧佢就会逐件问你啦。我试过问一啲叫垃圾清理公司啦，佢问有几多件，影相俾佢睇，即系等等啦，即系个 size 啊，或者乜嘢形状啊，咁问晒之后咧，佢先 call 个价钱，都唔平嘅，即系我觉得唔。 平。 嗱，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嘅就係話，唔好話表面上就係做咗呢啲咁樣嘅就垃圾回收，其實最緊要嘅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嗰個下流嘅上流啊，即係上流都要去到下流。究竟你到最後尾嘅時候，嗰啲嘢最終去咗邊度？係呢一樣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覺得，譬如可能你收好曬所有嘅嘢之後，因為我曾經見過啲咁嘅畫面嘅話，我覺得真係心痛嘅。就係譬如好多時候大家就會話啊，諗住會將一啲舊嘅衣服咧就會去捐啦。但係你有時去一啲偏遠啲嘅地方嘅話，你會見到嘅就係突然之間有某一日就會見到有一個嗰啲咁嘅垃圾回收嘅一個比較大啲嘅垃圾站啦，係全個垃圾站都係衫，一定係嚟到邊度啊？系咪啊？一定系嚟自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嘢，因为冇可能咁大批嘅衫，就乜嘢类型嘅嘢都有嘅，就系堆咗喺嗰度。你谂下，如果我哋咁辛苦将所有嘅衫去分类，去点样嘅就去捐俾一啲即系唔同嘅回收嘅收集商，到最后尾嘅时候，原来就去咗嗰个垃圾站咯。咁嘅话，我就系冇意义嘅。如果系咁，系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成条龙嘅服务嘅话，系必须要每一个地方都要把关。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咁样嘅就系话，系啊，系咪好啊？梗系好啦，但系个问题系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咪真系可以翻翻去我哋嘅地球嗰度，成为翻我哋即系可以有用嘅资源啊嘛？呢样嘢嘅话，我就觉得一定系要全套咁样做咯，系咪？ 啱嘅，爱护地球，大家做多啲啲。好啦，仲有十二分钟，早上十一点钟，我哋嘅 FST 今日坐咗喺度，我哋准备一阵间十一点同你倾偈。 Yeah! 喂，你好啊！There's a battle ahead. Many battles are lost, but you'll never see the end of the road while you're traveling with me. Hey now,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人一首代表作，原曲来自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中文版属于边个？你仲记唔记得呢？呢个朋友叫做杜德伟，1985年参加电视台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晋身乐坛。 沉默人没说半句话，只想留下。无力再对骂，夜雨渐下。 1987年4月推出第一只个人大碟。 送你归家，你的脸早已找不到。 里面就有这只改编歌曲《只想留下》，成为他的代表作。 也不再跟我多说话，目光里目光里想他，情未变浓情转淡，无力去担，情情变幻，自信保 人令我倾慕，却不可同上路，凌晨至夜幕，痴心无却步，我此际仿似乞讨，即使早已无去路。倒插千把尖刀，思想始终可收复。 世祖乐坛曾经有不少嘅名字出现过，亦都失踪咗。到底喺大家心目中留低几多印象？今日轮替大家睇睇1989年乐坛嘅新人，包括有王菲啦、关淑怡啦、王杰啦、苏永康、彭嘉丽、宝佩如。麦伟豪、陈德章、李健达、陈思彤、蔡玲玲、梅爱芳、黄奕、谭耀文同埋呢一位朋友，可能佢嘅名字你已经唔记得，不过呢只歌曾经卡拉 OK 里边咧非常之红嘅，歌名就叫做《半真半假》，佢系叫做仇云峰。 梦半醒。心惊怕夜雨声，闻半声，你此刻可再听？为何口讲声一切注定，然而心却念往日情？夜半中多讨厌望半空，下晚风似深秋一样冻。原来可相拥一个美梦，但最终一半又全断送。问半生痴恋半还半真，问半生怎么的爱情无憾，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随缘飘过后再觅寻，泪半淌，今宵你在哪方？泪半干，你怎么不愿看？为何不假装一个错当？用说谎轻慰问流泪看。 虽然有人对佢评语是一曲歌王，冇咩其他歌曲大家可能仲会记得，不过呢一首歌曲记得起码都唔错，都系佢代表咗半真半假。 夜半中多讨厌望半空，下晚风似深秋一样冻。原来可相拥一个美梦，但最终一半又全断送。问半生痴恋半还半真，问半生怎么的爱是无憾，谁人可甘心从不过问，扬言洒脱地难被困。 另外在乐坛歌而优即演，又唱歌又做戏，1984年一套电影叫做《我为你狂》，里面就有这首主题曲。唱歌的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叫做蒋丽萍。电影《金炳卿执导》，由艾迪、蒋丽萍、金燕玲、夏萍主演。蒋丽萍凭本片获得提名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亦都唱出这首主题曲《我为你狂》。 一阵叫声无力地呐喊，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腔，原谅我的冲动，怎可 声，无力地落魄，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未一。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演。 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 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进入这个环节， 风骚实习生 FSP。 加入我哋嘅第三回合就有 Queenie 小妹妹， 欢迎你啊 ，Queenie！ 上次你一开腔唱歌啊，直情好似歌手一样持住我哋所有人嗰啲听觉啊，真系好犀利！ 你好翻未啊？系 啊， 好翻好多，大家可以交代一下，你今日咧有啲即系会紧张啊，因为就好轮到只病咗系咪？ 系啊，上个礼拜咧真系唔好彩中咗流感啊，所以嗰阵时系失咗声啦，而且都发咗烧，都三四日发高烧。 流感系真系噶， 系啊！ 但系就喺嗰个时候啊，阿婷哥嗰阵 就系嗰时候佢打电话嚟啊！ 你唔系直情喺医生嗰个诊所啊嘛？ 我系忍住扮冇事，因为即系 你点扮啊？ 但 精神啲咯， 但系有咁讲喎，阿 Queenie， 我谂咧喺嗰刻你唔舒服啦，本来唔舒服咪问我嘅，但系嗰个电话我谂应该系你打咗支强心针，系咪啊？即系你突然间虽然病，但系好兴奋，会唔会啊？ 整把靓声， 好想兴奋，但系因为个人都攰啦，都系啊，因为都病到呕呕地。我有谂过自己系咪仲发紧梦嘅，因为我食咗药， 即系以为幻觉，幻觉 系啊， 我以为我出幻觉。咁但系都听咗十分钟 Anton 把声，我就觉得冇 理由幻觉 十分钟你先定神啦。 喂 ，Anton 做咩讲咁耐十分钟？我知啦，因为每讲一句就咩话，你讲多次，讲多次系咪咁？ 你讲一大轮嘢嗰只个吓。 你讲咩话？ 你冇嘢啊嘛？ 系，跟住佢又话：，我食咗药噶啦。 今次唔系食中式牛咯，今次系食药。 啊，系啦，系啦。 咁啊，最好啦，因为都会担心你。咁同埋咧，就今日一阵间稍后嘅时间嘅话咧，你都会嘅，就系话使出另外嘅一个杀手锏。 哇！ 系啊，就系咧，就同我哋会唱另外一首哇，期待已久嘅好听嘅歌曲。 啊 ，OK。咁啊，有乜 當然啦，我大家都會傾一傾偈啦。咁啊，因為其實一陣間你揀嘅嗰首歌咧，係好有呢個特別嘅意義嘅，就係同講緊嘅就係話人同埋一啲地方嘅一啲情懷，係啦。咁其實我就會覺得，點解會揀呢一個嘅話題咧？咁樣即係對於一個咁細個嘅小朋友，係 啊， 你憑咩講情懷啊？ 唔係咯， 仲要係舊地方喎，嚇。係 啊，咁你可以講下啦。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會。對某一個地方點都有一種情義結嘅，咁我自己喺度，因為我本身就好中意呢隻歌，咁呢一隻歌亦都講述個歌手自己對佢好中意一個地方嘅情義結，咁我就代自己落呢個歌手身上啦，我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個咁樣嘅地方，而我有嘅，而我都好想分享俾大家嘅，係啦，而喺我嘅話咧，呢個地方就係跑馬地， 哇，係咪因為你由細出世已經喺嗰度住咗一大段時間？ 都 唔算话好大段，其实都系三四年嘅啫。咁但系我亦都喺跑马地道出世，我嘅童年亦都喺跑马地道过嘅。咁、我以前屋企喺嗰度啦。咁我妈咪以前喺我细细个嘅时候就开咗间按摩店嘅。咁佢嗰间按摩店都喺跑马地嘅。咁、所以我嘅童年即系可能跟妈咪一齐翻工啊，我以前会喺公园玩啊，或者好简单喺屋企留喺屋企咁样，都系喺跑马地道度过。咁佢亦都系我出世认识香港嘅第一个地方，佢系一个 checkpoint 咯，我会当佢系、所以我对呢个地方系好有情 結。其实我都系你嘅邻居嚟噶，我都系住喺跑马地噶， 真系噶。 所以有啲嘢可能你 feel 到，我都 feel 到噶。系、不过我就住得再近啊，远即系距离铜锣湾近翻啲。你舞台戏院，你知唔知喺边？ 哦，知啊，知啊，知。我系近山村道嗰头。 我知道，我知道。系、啊，我成日觉得你嗰边咧好靓啦，嗰啲景，即系嗰啲楼靓啦，好豪华啦，好舒服，同埋上去咧有一种恬静嘅感觉。我成日好羡慕人住嗰度噶，系、咯。 嗱，有呢个情怀咧，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好难忘嘅片段咧？即系头先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其实我谂相信嘅就系、可能妈咪开嗰间铺头嘅话，同屋企嘅脚程嚟嘅啫，系咪啊？ 系啊。 即系其实你行翻去嘅，会唔会其实有时候有啲好难忘嘅？我突然之间望上去，哇，有个好靓嘅大嘅月光啊，或者有冇一啲咁样嘅难忘嘅一啲嘢可以分享？ 咁、我会话系同我妈咪一齐翻工嘅时候，因为我就算细细个啦，咁冇嘢做啦，一个 B B 两三岁，咁、我阿妈 两三岁噶咋， 系啊， 你都记得 好 犀利， 住咗四五年啫嘛，系嘛， 三四年，即系一出世去到我谂四岁嗰阵就搬走，但系嗰阵时我好记得清楚就系我阿妈系会当系一个生招牌嘅， 当你啊， 系啊， 点解嘅？ 佢嗰阵时去开按摩店咧，佢就因为冇嘢做啦，亦都冇人睇住我，佢就会带我翻按摩店，咁我就可能坐喺 reception 嗰度，就睇住啲客咁样， 同嗰啲士多猫。士多貓咁樣， 係啊！我真係好似一個士多貓 店長係咪？你 同埋我係要講急口令去 嚇？ 誒點啊？嗰個急口令係點？ 我記得嘅就係咩？笑一笑，摸一摸，消除病痛，打針食藥冇用，按摩治病唔痛。咁嗰陣我就會企喺門口咁樣，就咁 有冇派傳單啊？ 你個漢堡包嚟 係啊！ 咦，你阿你阿媽幾得意喎？用呢個 係啦，我阿媽就叫我坐喺度啦，跟住我就會啊見到有客啊就會講咁樣啦，就好似一個啲招財貓咁樣，隻手揈下揈下咁樣又講下講下。咁我亦都好好嘅，就算我冇糧出，但我都有啊、休息時間嘅。咁休息嘅話，我就會過對面街嘅公園玩咁、樣。 但係如果人客多，你咪每日講好多次咯。 係啊， 每人入嚟都要講。 你使唔使幫手捧一盆水出嚟浸腳、 水就冇，但我好印象就係我要幫我媽攞毛巾咯。咁、我就會，我哋有個細細地嘅閣樓嘅，咁我就會負責上閣樓拎毛巾，跟住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咁樣咯。係、 挺好喎、啊！呢、這個 經驗，呢、這個係細個嘅一個即係童年嘅回憶。 係啦、 到大個咗之後咧，會唔會就係對、香港唔同嘅地方講，其實你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咧？係 例如搬咗去邊啊？係 我之後搬咗去薄扶林嗰頭嘅，咁、所以都其實變相係少咗翻跑馬地啦。咁、係因為跑馬地有間醫院，咁間唔中如果我病咗，咁我就會翻跑馬地睇醫生啦。咁呢一個亦都變相咗做咗我翻跑馬地嘅唯一或者。系咯，唯一嘅一個原因咁樣啦。咁而家 個原因唔係幾好喎，即係 啦， 病先翻去。 除非你做醫生，又翻返去嗰度做醫生。 但好多人都係咁，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喺嗰區長大咧？你睇開嗰區嘅醫生咧，你病咗你都會翻去噶。係 啊，我以前都 係 咁。 好熟悉嘅感覺就係覺得冇噶啦，你其他地方睇醫生咧，你好似係唔會醫翻好嘅，你點都要去翻之前嗰區咁樣。 係你叫家庭醫生啊嘛，睇開 的。即係你行嗰醫院嗰條路咧，都係熟悉啦，你會知道你自己係去睇。醫生啦， 你嗰只我想問咧 ，Queenie 係咪仲係以前嗰只啊？嗱，你知道咧就係而家可能就用電腦嚟去入你嘅個人資料噶嘛？以前嗰種話咧，白 卡 嚟嘅，有時如果你睇得耐嘅話咧，佢基本上係好厚嘅，你知唔知㗎？ 我、呢個就唔知 道，係啊！你每次睇開一張卡，寫咩病咩病，佢、有個記錄要查翻你以前噶嘛。 以前就應該有，而家應該冇噶。 而家就冇啦。 但係你姑娘係好勁噶，佢就會知道你係邊個，跟住佢就會喺嗰個後邊個好大個架嗰度咧，就抄翻你個 file 出嚟。嗰、個 file 就係白色嗰啲卡嚟，一張嘅。 啲邊抄曬㗎啦。 每一次你去睇嘅時候嘅話咧，佢都會上面度寫啊，出咗啲咩藥俾你啊，或者你嗰日點樣啊咁樣。 醫生都會睇翻。 而 家電腦㗎啦。但係有啲仲仍然係 keep 住嘅，我睇嗰間係咁嘅，好鬼正。佢搬到邊度都好嘅話咧，嗰扎卡 好有舊情 懷，跟住佢啊，呢啲咪情懷咯，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咁我哋可以讲下，即系我哋自己有冇一啲咩嘅地方嘅话，你会觉得特别去有感觉。 嗱，如果你讲翻跑马地咧、我最几年前我去过嗰间女校、我觉得嗰间女校好靓、我因为个校长带我周围行下嗰间马利曼、我觉得个环境好靓、 特別嗰條斜路行翻落去咧，我同嗰個傾偈，我話如果呢間係男女校，不得了啦， 即刻人再讀過。 奇怪嘅諗啲嘢， 唔係啊，好浪漫，好多浪漫嘅故事。但係放學行翻嗰條斜路落，我覺得係。好浪漫，哪怕係即係幾個小女孩啊，同啲閨蜜啊，我都喺嗰度翻學真係 好舒服， 係啦。 另外跑馬地咧，一個好深印象咧，我嗰時住喺轉灣嗰度，即係你而家舊年我哋喺院轉灣。當然而家起曬商業樓宇好多年啦，但係之前咧嗰個叫禮頓道嘛，每朝早咧我瞓緊覺咧就會聽到電車喺個廠嗰時係電車廠嚟嘅，一路出嘅時候嗰啲嗰啲聲就伴住我好多年嘅童年咯。我住得比較多嘅，如果相比你，我都住咗成中學我先離開跑馬地區嘅，係啊。 有冇諗過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呢一樣嘢啦？即係一陣間你唱嗰首歌嘅話，其實係一個地方俾到佢一種感覺，然後跟住佢有一首歌。你第時如果有咁嘅機會嘅話，你會唔會寫翻首歌叫《跑馬地》？ 誒、欸，你知唔知劉美君嘅《清晨》佢寫咗類似啊？ 即 係 跑馬地，係啊。嗱，跑馬地真係好得意嘅。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嘅話，其實佢唔係一個好開心嘅地方。我記得咪後你同我分享， 係啊， 我 前 度同你 做 咗啲資料搜集。係，因為我係大個咗，我再 revisit 翻跑馬地呢個地方，我就發現原來佢都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快樂啦。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即係可能係十九世紀初嘅時候，又發生過大火啦。咁期間佢亦都有啲咩藏屍案又發生過咧，電車路嗰頭，同埋佢都是一个很多坟场的一个地方啦，所以我就会想啊，其实这个地方某程度上跟死亡都很有关系，为什么要这么，即是为什么要改一个这么快乐的名字呢？我就成日都觉得这个 irony 很有趣咯。但我自己抽翻身，我自己看回我自己，这个地方 Happy Valley，我的童年在那里过得快不快乐呢？我会说挺快乐的，我也很珍惜这个地方，还有它作为介绍香港、介绍这个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其实是我想每一个人同一个地方的连结的话，其实可能是跟它的历史或者什么东西，未必有一个完全挂钩或者是完全的即直接的关系，即是在你的心目中来讲的话，跑马地。如果是的话，外国人来香港，你会不会带它去跑马地玩？ 会啊、 你会带它去哪里？跑马。 咁我覺得 嗰度有咩美食啊？ 睇醫生， 定嗱睇下個墳場。 墳場好靚， 好靚啊！ 同埋好多我哋認識嘅朋友都喺嗰度㗎， 好多歷史嘅價值， 歷史嘅價值， 好多名人都係撞喺嗰度。 如果要你介紹一個地方嘅話，就係喺跑馬地嘅，你會介紹我哋去邊度玩啦？ 嗱，我覺得馬場點都入去睇嘅，因為我覺得馬場喺香港嚟講都算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地標啦，唔係咩國家都有嘅，同埋我覺得入去參觀下對一啲外國人嚟講都可能覺得好有趣。咁同埋跑馬地咧，我有一間咖啡室或者冰室啦，我一定要去嘅，我每一次都會嗰度食菠蘿油。 點解嘅？ 叫長興。佢係貴啊，貴咗啲噶啦，但係我就係覺得係 舊式嗰啲係咪？係 舊式嚟嘅，佢裝修都係好舊嘅，佢喺度嘅歷史都係好悠久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點都要帶外國人去試一試一下香港最正宗 嘅茶餐廳，正宗嘅舊茶餐廳， 即係唔係所有嗰啲冰室啊，都會有嗰啲咩滾水蛋啊、杏仁霜嗰啲咁，但係佢嗰度 哇，佢識得講喎，佢識得講，即係佢食過喎。 去開嗰間餐廳 係啊，滾水蛋唔係一般有做啊，而家 係啊，所以嗰 牛肉茶佢你唔知啦， 牛肉茶我知，但我唔知嗰度有冇 雜果冰有冇啊？ 雜果冰應該有嘅， 連有啊，雜果冰都有， 應該有 嘢喎。 我同意 Greeny 講嘅，即係其實有時如果你去過一個即係被可能有少少嘅歷史價值嘅地方嘅話，如果你要食翻呢啲咁嘅嘢，其實都係一種嘅懷舊嚇。尤其是係呢一啲，我都係好代表香港嘅，即係菠蘿油同埋絲襪奶茶走唔甩嘅，係咪啊？仲有頭先你講嘅嗰啲嘢，我估唔到你人仔細細， 犀利啊！ 你竟然知道滾水蛋又犀利。 其實你幾多歲？老老實實講， 其實唔係真係呢個歲數啊。 唔係個表面上嘅就係甜甜嘅一個女仔嘅話，但係佢擁有一個老靈魂， 犀利，收藏咗好多嗰舊歷史啊， 俾人發現咗添。 好嘢好嘢。 OK 嗱，咁啊，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將以下嘅時間要交俾你咯。準備好未啊？ 準備好， 準備好啦。 介紹下呢支歌。 好，為大家帶嚟 Billy Joel 嘅《New York State of Mind》。 Some folks like to get away, take a holiday from the neighborhood. Hop a flight to Miami's beach or on a Hollywood. But I'm taking a greyhound on a Hudson River line.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It was so easy living day by day. Out of touch with the rhythm and the blues. But now I need a little give and tak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Daily News.It comes down to reality and it's fine with me cause I let it slide. Don't care if it's Chinatown or on the riverside. I don't have any reasons, I left them all behind.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Chinatown or on the riverside. I don't have any reasons, I left them all behind.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 Oh, I'm just taking a greyhoundOn a Hudson River line. Cause I'm in New York State of Live 啊，唔該， 呢一個係 live 嚟嘅，多謝大家。 好犀利， 無懈可擊， 係啊， 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 多謝， 好犀利啊！緊張啊！ 用咗幾多成功力啊？我想請問， 因為我仲有少少病嘅，所以我今日冇出曬嘅，所以哇，呢個有少少唔好意思嘅， 仲未到天花板嚟。 好 impressive， 好好聽，好好聽嚇。喂，好啦，咁啊，仲有翻零鐘咧，我想問 Queenie 啦。咁啊，對於呢一個電台工作有興趣嘅啦，我相信，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參加啲 FSC 啦。係。咁啊，你自己幻想，如果你真係有個空中嘅時間，你會做邊類型節目，或者你覺得你最叻做邊類型節目？ 我覺得我會做同音樂同埋藝術有關嘅節目，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睇舞台劇，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如果有一個 show 可以俾我唱足三十分鐘，即係如果觀眾唔嫌悶啊， 30分鐘， 即係我覺得咧，如果日日可以咁樣坐喺度揸住支麥咧，跟住開好似一個個人演唱會，日日都可以咁做喎，咁我應該都會幾爽嘅。但我諗香港電台應該唔夠膽俾呢個咁嘅資源我嘅，我都唔乖乖地，我唔會騎劫嘅。 Okay. 會，我一定好勁。Musical 點睇啊？嚇，即係其實可以寫個 musical 係啊，音樂劇係 一個音樂劇咧，又要演，跟住你又要唱 喎。係啊， 我會好榮幸噶，我會好榮幸。 靠你啦， 好 了，小格開始寫 musical 但我想寫歌先。 好啦。 好期待！ 我哋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可以听到 Queenie 嘅声音，好嘛？ 留一个位俾你， 系啊， 好，多谢， 多 谢 晒，你真的可以快全部好翻晒， 好 ，OK， 圣诞 归 宴，好，下次再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的三级火警，警方说火警增至五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火势朝早8:54受到包围，消防处呼吁受影响的市民保持冷静，如果情况许可，尽量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救援。火警在朝早7:53发生，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说大厦里面一间健身中心起火。有在健身中心里面的市民说，听到多次怀疑爆炸声，亦都有大厦居民说，浓烟涌入单位里面，逃生的时候听到有人求救。天水围红雅路一个地盘发生的四级火警，目前仍然灌救紧。屋宇署话，两支天秤冇即时危险。屋宇署话，署方人员一直在现场协助，并且根据消防处人员同项目的注册承建商代表提供的资料，评估火场内两支分别大约60和70米高的天秤的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根据截至今朝8:00的情况，包括考虑消防处人员在现场以无人机侦测的温度数据，同埋两支天秤的底部支撑结构的相关资料，认为两支天秤冇即时危险。消防话将会派员尝试进入涉事地盘的地库进行勘察和评估，并且继续监测地盘内两个天秤的情况，估计灭火工作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任命崔建春为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接替去年7月已经转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的刘光源。崔建春生于1964年7月，是工商管理硕士，1988年起长期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任职。在2011年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之前，崔建春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国际合作开发部主任。之后崔建春继续在中国外交系统工作，2012至2021年先后担任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和中国驻圭亚那大使，并且在2021年担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直到今次离身。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中央政府任命崔建春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说崔建春是资深外交官，驻外经验丰富，深信在他的领导之下，特派员公署会继续与特区政府紧密合作，推展各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44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53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1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3.2升8.2，阿里巴巴74.3升3.8，盈富基金17.39升3.1，美团103.3升3.6，小米集团16.12升1.4，中海油19.2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0.98升1.34，友邦保险52.6升4毫， 汇丰控股64.4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1.77,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57, 人民币 7.231, 英镑对美元 1.268,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699 点，跌74点，港金报 21,955 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1.46美元，卖出235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受到佐敦道的火警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路道的全线是需要封闭的。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弥敦道的全线同样需要封闭，一大挤塞，市民请留意九巴途经佐敦道的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受影响的九巴和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同时港铁的佐敦站 B1 的出入口是需要暂时封闭的。重复多次，就是受到佐敦道的火警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路道的全线是需要封闭的。同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弥敦道的全线同样需要封闭，一大挤塞，市民请留意九巴和城巴途经佐敦道的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与此同时，港铁的佐敦站 B1出入口是需要暂时封闭。同时受到洪水桥的火警影响，以下的路段同样需要封闭，包括红原路来回方向近住红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还有红雅路来回方向的全线。另外还有红枝路来回方向近住红原路，以及洪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原路的部分行车线是同样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 276P 和 A34 号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受到洪水桥的火警影响，以下的路段需要封闭，包括红原路来回方向近住红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还有红雅路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与此同时，还有红枝路来回方向近住红原路，以及洪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原路的部分行车线同样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 276P 和 A34 号需要改道行驶。看回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碧街；坐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而家龙尾去到白雀街。咁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丽诺修院学校都系车多噶，而家排到去军营。咁仲有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永星里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去到亚街路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我的朋友们和我只剩一个和你坐，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看起来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并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彩彩好忙啊呢排， 唔系啊， 系嘛，不嬲都系咁样啊，系咪？好 Q 嘅啫， 成日喺度笑， 系啊，笑口噬噬咁样咯。你因住啊， 笑世界更美妙啊嘛。 我知，但系有啲人，我有个朋友啦，笑笑下之后无端端成个牙膏跌咗落嚟。 哎呀，咁啊，仲有合唔翻啊？ 合唔翻？ 哦，咁啊，劲咧就系会噶。 系啊，真系，我唔系讲笑噶，真系噶，嗰人你识噶。唔知啊，佢自己無端端嘅就佢，你喺下邊度幫我托翻佢，托翻佢，吸翻佢，吸翻佢咁樣，一吸嘅話佢又 OK 喎。 咁 佢話係成個經常性牙膠會跌落嚟嘅。 咁但係都係一定，即係咧，如果經常性咧，始終個關節咧，佢都有啲韌帶嘅。 係啊。 咁如果韌帶鬆咗咧，真係你笑得勁得滯啊，或者食啲好硬嘅嘢啊，真係有機會咁樣會錯位或者會甩臼嘅。 哦。 咁不過呢啲都係要透過手法方法將佢嗰個臼咧。托翻上去，冇錯啦，要用正骨手法。 係好啦，咁其實咧，我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真係講笑嘅啫，係咪？當然有啲人真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 冇錯。 嚴重嘅就梗係成個牙膠跌落嚟啦。但係其實有時無端端你唔知點解覺得有啲牙膠好似酸酸軟軟咁樣嘅，咁原來大家都要注意嘅。 嗱，佢好多唔單止酸軟啊，直情咧牙膠咧係有腫痛。咁啊，系啦，腫痛，即係你可能揾隻手撳下個面珠墩旁邊個牙臼位咧，直情係痛，痛到甚至乎咧可能會引申到去耳仔咧，都會有啲唔舒服嘅現象。咁啊，一般啲人都唔知咩原因嘅喎，佢又唔覺得佢自己個生活有啲咩變化，又冇做過啲咩嚟。咁點解嗰個牙臼無端端會痛咧？咁 因為 kiss 因為俾雞髀打。 咁可能 牙咬完， 佢要 kiss 得好激烈，或者个时间好长。 咁都几开心啦，如果系咁样 kiss 人， 咁都有，唔系咁呢个系揾到个原因啊嘛，系咪先？咁佢都有个诱发劳损，咁都系一个因素。 哦，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其实你话俾我听，我就我牙臼痛噶，我会觉得冇事，我会觉得好小事咯，即系我会忽略呢一样嘢，你觉唔觉得？ 系啊， 即系我会觉得冇嘢啊，咁样。 系噶，嗱，点解话嗱？点解话会有嘢与冇嘢咧？佢你唔影响你进食，咁你咪唔觉有嘢咯。 系啊。 但系如果佢痛到你擘开个口一啲，想咬少少嘢食食啫，可能食嚿肉咁样，佢发唔到力，佢痛。 会咁噶？ 会 阿嘴上我有时都系，我怀疑只上面嗰个大牙咬嘢好痛啊！ 系咯，你咪会以为系牙嘅事啫嘛？ 但系你会感觉到喺个牙齿啊，定系牙肉啊，呢或是系直情个牙？ 即系总之系呢一个。 因为牙臼会影响到你系擘开张开口啊，你都会感觉到有种困难。即系个口又可以开唔到，擘唔大咁样嘅咧。 有啲人讲嘢系咁。 吓咁咁呢个咧就系嗰牙臼， 嘴上成日笑，好担心牙臼 肿胀。我唔会啊，我冇事，已经训练。 O K 咁即系话佢牙臼咧，可能系受到有啲因素，而令到佢嗰个位置咧就发炎肿胀咯。咁如果用中医嘅角度解釋咧，就係逢係腫啦、痛啦，呢一啲都係有火 啊，有火， 有火，係啦，佢係唔通，不過係啲血，即係啲血行得急旺，充血，咁而導致到佢有一種腫脹咯，咁你咪嗰個活動個幅度咪差咗咯，咁由於佢嗰度有啲炎症啊嘛，咁你發力咬嘢，佢又用唔到力咯，咁啊同埋會有痛咯，咁但係好多人一遇到有呢個現象咧，就會。 考慮到自己可能熱氣啦， 係啊係啊，正常啊，係 啊，食嗰啲咩解毒片啊， 都係小事咯，嗬、啊， 或者佢即刻去飲啲涼茶啦， 嗯，會啊會啊， 理論上咧係熱氣會引發呢個症狀嘅， 牙膠痛 係啦，咁、啊、但係熱氣我哋中醫都有分咗有虛火有實火啊嘛， 冇錯， 咁、嗯、如果你唔係實火嗰種人，而係虛火引起，而你又去食咗啲寒涼嘢，咁、 嗯、 你可能個身體嗰個牙膠痛嘅現象消除唔到， 嗯， 夹仲令到个人再虚削弱咗，咁、 嗯、 所以我哋就要认识点样去辨别咗自己呢个牙教痛 系虚定系实， 系啦虚实，嗯、跟住再揾翻一个原因去对应咯。 嗱、嗯，譬如点辨别？ 嗱，如果好似过时过节，咁、嗯、啊，你真系有约埋三五知己，嗯、又系啦，又烧烤啦，又一间又饮下红酒啊，饮下白兰地啊，呢啲上火嘢嘅，咁佢 呢个就实火， 咁佢。佢就會係有啲 好似好有經驗咁 。我望見阿小強，我諗緊佢係唔係有呢個症狀。 你一定係實火啦。 係啦，嗱，如果呢一種你有呢個現象啦，咁你即係好肯定你真係有食嗰啲熱氣嘢。 係。 咁呢種嘅實火個機率咧係好高嘅。 嗯 哼。 咁、 哦、 但係相反啦，你話冇喎，我都係平時好清淡。 嗯。 但係都唔明點解會有咧？ 嗯。 咁呢一個再加上你自己亦都覺得平時都好似虛虛地。甚至乎最常见到有一种人咧，就系瞓觉差。瞓觉差，咁佢已经抵抗力减弱咗啦。咁你夜即系夜晚成晚瞓得唔好啦，个摩打好似唔识熄熄机咁样。咁佢咪慢慢会兴咯，啲火咪上咯。 系 啦，咁呢啲就为之叫做虚火啦。 嗯， 咁你长期休息唔好，咁我哋就应该要处理你嘅休息问题啦。 嗯， 如果你係食得煎炒燥熱嘢多，咁你一定係要戒口啦。 嗯， 啊，咁就唔係話揦埋都去用涼茶嘅。因為 徐 Sir 會唔會虛實一齊嚟噶？ 係、嗯、會， 係咪啊？即係我虛，跟住我仲要就係食埋呢啲咁嘅嘢嘅話，咪虛實一齊嚟 咯。呢、這個我哋就為之叫做虛實夾雜咯。 虛實夾雜 係啦。 咁會唔會係最嚴重嘅情況？ 佢唔係嚴重，佢係複雜一啲。 啊， 係啦，佢係複雜啲嘅。 要對付兩個敵人。 冇錯啦，你又唔可以齋去攻佢個實症，又唔可以純去補佢個虛症，你又要攻補兼施，兩邊一齊就住。咁、 嗯、 呢個係 咁做咩先啊？會會係攻， 同時一齊做嘅 咧。同時一齊做啦，就唔係話做好另外一樣再去踢另外一樣。 即係譬如話，可能中醫開處方，咁、你係實症嘅，佢要清熱嘅，咁佢可能十隻藥都係清熱噶。咁如果你係陰虛嘅，佢同你滋陰嘅，唔排除十隻藥都可能幫你滋陰嘅。但係你虛實夾雜嘅咧。佢可能五隻係清熱，五隻係滋陰一齊進行，咁、你就可以照顧到兩個面。咁、 但係會唔會有兩頭唔到岸啊？ 唔夠力啊！ 係啊， 嗱，佢一定係冇你一個單獨個面嗰個速度咁快， 係、 因為你個身體複雜啲嘛。咁、 嗯、 人哋三日你五日咯，係、 哦、 咯，耐一啲啲咯，都係應、okay. 都冇辦法，因為你當時嘅處境係咁樣嘛。咁、但係最唔舒服嘅就係我哋聽到有啲病人咧，佢總係影響住佢。有種隱隱不適嘅，嗰、種隱隱不適咧，令到個人又頭唔舒服，係啦，有種煩鬱嘅現象。咁、所以我哋都要學一啲方法咧，就自我去做一啲舒緩。最簡單真係佢覺得好似戚住你痛，而令到你甚至乎有牽引到扯到上頭，扯到佢耳仔嘅。咁、我哋可以咧就用個冰箭先啦、用個冰箭涼涼地先敷下嗰個牙臼位置啦、因為始終涼涼凍凍嘅嘢咧，都可以令到嗰度充血嘅現象減慢。咁、你起碼舒緩一下先咯。但係一定要避免咧。就係、去食一啲硬嘅嘢，你一食啲硬嘅嘢，就即係令到嗰個發緊炎嘅關節咧、就再過勞啦。 唔會啩，徐 Sir， 我都已經牙教到，仲揾啲硬嘅嘢嚟咬咧。 有啲係你 嚼嚼嚿肉啊， 係啊，或者嚼香口膠啊，咁唔同 啊。有啲人佢真係冇諗，咁佢都係要咁做，咁我哋就要提下咯， 冇心計啦， 盡量提下， 提下，可能食粥啊，咁呢啲流質啲嘅嘢，佢咪舒服啲咯。咁有啲人一聽到食呢啲嘢，好驚嘅喎，我平時都唔中意食呢啲嘢，咁、我話你想快啲好，咁啊一兩日咯，係、嘛？ 我發覺有啲人真係唔中意食粥嘅，粥好食啊。 係啊，其實可能係佢可能食白粥咪可能比較清啲咯，但係其實好多變化噶嘛。 冇錯。 咁但係相反啦，穴位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啦。咁、譬如我哋最出名嘅一個合谷穴，合谷穴就係一個手背個虎口， 哦呢、這個位 係啦，虎口穴即係係啦，大拇指同食指。 拍埋嘅時候，你會見到個虎口嗰個肌肉咧隆突起咗。咁我哋就按喺最高突起個點嗰度咯。捏落去嘅時候咧，會感覺到係啲酸痛。當然啦，如果我哋一般人冇牙臼痛嘅問題，你捏佢咪就係覺得隻手痛咯。 我冇喎，冇感覺。 咁可能你 手痛 按得唔夠準，個敏感度就低啲咯。咁但係相反啦，如果你係牙嗰個位置痛，痛得你好唔舒服，而你用嘅力量刺激落去，係令到個手嗰個虎口穴咧。感覺個冤酸嘅現象強烈啲，咁上面嗰個痛咧，佢就會舒減得快啲嘅。 哦， 因為痛得嚟得急，唔舒服嘅時候咧，我哋就屬於一種急性嘅疼痛。咁我哋就要用一個治標射火去應急嘅手段，手法刺激嘅力量咧都係相對要強烈一啲，咁佢先至可以快速一啲舒緩咯。咁按住可能係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都冇問題。最緊要咧就係一路按住刺激住有啲酸痛，咁你就會慢慢會感覺到個牙臼位置咧會有個舒減嘅。 OK， 咁呢個就係、是 啊。對唔住，我想問咧，如果你左邊痛係咪撳翻左邊啊？有冇分 嘅？冇分嘅。如果以合谷呢個穴嗱、中醫其實講穴位，左邊有同右邊嘅穴位咧、你兩邊用邊一邊都係可以嘅。 係通嘅。 係、啦，都得嘅。但係亦都有啲即係會習慣中醫咧，就係、是、患側佢係左邊。傷患嗰個牙臼腫嘅，佢就會用翻左側，係啦嗰個。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兩邊都可以。咁、除咗合谷之外啦，第二個穴位咧就喺我哋係啦，喺個牙臼位置啦，叫做下關。咁、其實就喺個耳仔咧，我哋耳殼前邊咧有一粒突起嘅軟骨咧，叫耳屏。個耳屏咧就向個面珠墩嗰邊咧就褪前一寸。啱啱咧就喺嗰個頸骨下邊嘅粒位。 啊有啊。 係啦，咁如果當我哋張開口少少啦，會覺得嗰個位咧拱起咗嘅、合翻埋口嘅時候放鬆咧，按落去咧，佢就會有啲冤冤地嘅。咁呢一個位置咧，我哋就叫做下關。咁下關咧係一個常用對應喺一啲牙痛啊、牙肉腫啊或者牙臼不適嘅時候咧、可以用得嘅一個穴位咯。咁所以我哋遇到有呢一個牙臼痛嘅時候咧、我哋輕按就可以啦。唔好太大力，因為你本來嗰個位置已經好敏感啦嘛。輕輕點住佢，用個中指壓住佢、然之後咧就順住一個方向打圈，即係不論你係順時針逆時針冇關係嘅，順住一個方向打圈，而嗰個速度係慢、柔和、舒適，自己感覺到舒服嘅、時間唔好太長。但是可以做好多次，譬如話一次做一分鐘， 呢、這個啱唔啱啊？ 下關 阿小強呢個位可以低啲咁多， 係 啦， 啱啱係咪？ 你呢個厚翻啲， 再厚翻啲， 係啦，再厚啲啲，冇錯啦，一寸大約啦，係一個大拇指嘅指關節呢一個寬度啦， 係 啦，咁啊按揉住佢，咁你或者咧，就算唔係好掌握呢個穴位喺邊、就喺正你最痛嗰個點，就係、用翻頭先嘅手段， 就咪落去， 就輕輕按。 唔好用個咪字啦， 係啦，咪又好深入嘅，我哋淺層啲， 粗俗啊呢個字。 嗱，用呢個動作咧，喺個純粹唔係穴位，純粹以個痛點都得嘅。原因咧，我哋痛點咧喺中醫咧就叫做亞視穴。亞視穴咧，佢就可以舒緩一啲痛症啦。係啦，咁啊，再加多一個穴位咧，就係我哋喺個耳垂後方。啱啱喺個耳珠後面咁啊有個凹位嘅，咁嗰個窿窿冇錯啦，嗰個窿窿咧就叫做翳風穴，係啦，翳風穴。咁好多時候喺一啲面部啊、牙臼嘅疼痛咧，都會用到呢個穴位嘅。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大力，因為呢啲地方嗰啲肌肉咧。就唔係太結實， 係啊，我覺得 柔軟啊， 所以我哋就通常用中指，用個指腹按住佢，然之後咧就繞住嗰個圈啊，那個窿窿嗰度打圈， 順時針、逆時針都得， 都係一個單一方向。咁、其實你可以三個穴位都用嘅、我撳完手個合谷、面珠墩嗰個下關，同埋耳垂後方嗰個翳風。呢三個穴位輪流交替用，咁、當然啦，呢、這個穴道去幫助疏通經絡，有舒緩疼痛。咁、但係總係一樣嘢啦，我哋頭先講緊咧，就係要發生佢係實火定虛火，咁、我哋就要結合用一啲食療手段， 係咪有涼茶飲啊？係 啦，俾啲嘢佢飲下，咁佢就會快啲潤順。嗱，如果先講咗咧，虛實火都啱飲嘅先， 好啊、 就係、是、一個竹葉麥冬甘草茶。 喺度唱啦。咁啊，竹葉咧，我哋就喺藥材鋪可以買到啦。咁、 嗯、 啊，佢通常就係一扎一扎嘅。咁、 嗯、 我哋就要兩扎啦。麥、 嗯、 冬咧，我哋就用三錢啦、 嗯。 甘草咧，我哋就用二錢啦。咁淨係呢三樣嘢，咁我哋用水咧就四碗， 嗯、 就煲埋咧就大約係碗半啦。其實你煲半個鐘度啦。 嗯咁佢 係就可以一個人飲曬個碗半啦，係、 嗯、 啦。其實好普通嘅嘢，因為 係咯，你講呢三樣嘢都好容易買到， 冇、 啊、 錯啦。嗱，因為 簡單、啊、 竹葉咧係一個我哋平時食料食物包種都會用到竹葉啦、 啊啊。 其實竹葉就係有清心、清熱、利尿嘅。 嗯， 麥冬咧就有滋陰降火嘅。咁、 嗯、 如果有陣時候真係我個人有少少內燥，佢可以幫你有少少滋潤翻啲水分，亦可以有少少清熱。咁雖然佢個功效比較柔和，咁、 嗯、 但係而家我哋咧係煲一啲茶水，可能唔代表每一個聽眾佢都好掌握到分辨自己嘅體質。咁而佢飲呢個咧，基本上你小朋友到老人家、 嗯、 有冇食緊藥物都唔會對身體有咩衝擊、 嗯。 最主要就係因為你有啲牙膠腫痛，咁、 嗯、 你就可以我嚟飲。滋潤下啦， 好 咁啊！ 呢、這個虛實都得， 呢、這個虛實都可以用嘅。咁、 嗯、 啊，第二個咧、嗯、就係、 是、 夏枯草、羅漢果、甘草茶， 哇，超好飲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亦都係 甜噶咯， 係啊， 冇錯， 有羅漢果， 有甘草。 對於有啲人咧，佢係以瞓覺比較差啲，或者佢唔係瞓得差，係捱夜，佢、 哦、 嘅工作成日都可能時間會有啲顛倒啊， 嗯、 影響咗個休息唔好啊。咁、 嗯、 呢一類型嘅人就飲呢個咯。 嗯、 啊，咁 幾多啊？ 夏枯草嘅份量咧，我哋就一個人用三錢。 三錢。 係啦，羅漢果咧就淨係要個果殼、 嗯、 四分之一個殼。 嗯、 甘草就是用二錢，咁、 嗯、 啊又系煲用翻四碗水煲佢半個鐘、 嗯， 剩 翻 大 碗 半，系啦碗半水咁、嗯、樣咧就你可以連續咁兩三日嘅呢啲，唔係淨係飲今日一次飲完，除非啦今日飲完。聽日真係好翻曬，咁、 嗯、 啊可以唔使飲咯。 有嘅，你有時候有啲症係咁樣嘅，一劑就見效啦。 係啊，大家都係希望 成酒啊。 但係 妙手回春啊！ 好飲嘅嘢就係點解咧？因為你可能你嘅工作冇辦法，你就要捱夜。咁、 啊、 你就平時都 keep 住飲得唔得啊？ 一個禮拜你咪飲一兩次。 係啊，即係當茶水。 好易 啫 喎呢個。 冇錯，但係夏枯草呢個咧就比竹葉咧佢會涼啲啲啦。 哦，係啊。係 啦，咁啊，如果你話覺得個人咧，是有熱的，咁你就可以試下啦。 女士啱唔啱飲啊？ 女士、男士都冇問題嘅。 O、okay, K， 好。 嗱，第三款 咧 就係、是、用白花蛇舌草、金銀花甘草茶。嗱、 嗯， 呢、這個咧就比較涼啲啦。因為白花蛇舌草咧，好多人都認識佢，就可以有對於暗瘡啦、 嗯， 或者咧係抗癌啦，都會用到呢個中藥。但係實際上佢本身咧，就係、是、清熱解毒，金銀花呢亦都係清熱解毒。咁、尤其是喺一啲過時過節啊，或者係食咗啲煎炒燥熱辛辣，胃火上，咁、 嗯、 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個啦。 用幾多 材料？亦係白花蛇舌草同金銀花各三錢，甘草二錢， 四碗煲 埋，煲埋碗半， 碗半， 半個鐘， 啊半個鐘 ，OK， 係啦，亦都試下啦。 OK， 嗱、哦，今日我哋又教咗大家有用呢一個嘅穴位啦，同埋嘅就係有三款嘅涼茶啦。咁、希望大家如果有牙交通嘅時候，就唔好食咁多雞髀啦。 冇錯啦， 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Bye bye。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草之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都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草之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都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几多人位于沙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惜而滞于沙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 高山低谷，快到中午12点钟，25度气温，相对湿度 58%。先生，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系、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来了，阿嬷，太子驾好， 太子驾好哦。 喂， 系嘅，春日汤冲过喎， 系啊，冲得好汤过 啊，冷年来啊，冷年来， 涉杂生啊， 啊，涉杂生， 阿老师啊，你下次俾一首客家歌佢唱， 呀，诶，唔跌噶， 你唔惊唔跌咧？ 颜色妙唱客家话啦， 颜色系， 系啦，即系咁细个，应该唔识唱客家话嘅， 咁啊学咯，学下学下识噶啦， 好啦，嗱，点嘅咧？后海先喎， 點解 咧 ？condown 廿條咧銀閃閃啊，同埋後到時候咧，如果冇發覺咧壓牌哦，而行街嘅時候咧會驚到唔同嘅花蚊蚊 嚟 啊， 好靚好靚， 天氣開始暖啦， 係啊， 因為天氣又開始暖啦，有時咧你會行開即係唔同嘅地方嘅話，你會突然之間發覺到哇，呢棵樹嗰啲花好靚，係 啊， 係咪啊？ 冇錯，紅又有，係啦，黃又有， 冇錯。咁啊，對於咧就係啲花嘅話咧，其實我想問一下兩位咧，多唔多認識啊？即係除非你話喺花墟嗰度，有時你會去買下玫瑰花送俾女朋友啊， 半半我都係一半半。 又或者就係喺街嗰度你見到嗰啲啦，通常應該唔識嘅，除咗咩紅棉啊，又或者係鳳凰木啊， 黃色嗰就係黃槐， 黃色黃色風鈴木， 係、 啦，黃色風鈴木。 我淨係知道夾竹桃咧就係 啦，夾竹桃係有毒嘅，係、啦，又有楊子經， 楊子經， 仲有嘅就係、 花， 遲少少有少少機會大家可以見到嘅就係成棵樹都會開滿嘅就係紫色花嘅，咁啊即等等等等嘅話就係、一年四季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哋嘅城市咧，係好多唔同嘅花，同埋都開得好靚嘅。咁當然啦，有時就會見到嘅就係有某個地方會突然之間開咗好多花咧，啲人就會專登去噶啦。你哋有冇試過？ 有 啊，大堂嗰度啊， 係 啊，睇花睇紅葉啊等等嘅。好啦，咁其實咧有冇知道嘅就係啲花咧，原來咧都有代表一啲國家嘅喎。 我知啊， 有啲國花。 系啊， 系 啊， 知唔知道啊？ 系代表咩？ 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就觉得咁嘅喺啊搜集资料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有时可能会有啲出入嘅。所以若果喺资料性上面嘅话咧，咪大家会觉得就有啲诶，点解要以我嘅认识，我真唔系咁样嘅话咧，唔好介意。 多多包涵， 知道？多多包涵， 包涵， 多多包涵，系啦。咁我都系嘅，就系搜集一啲嘅资料，同大家即系分享下。 知道。 好啦，我想嚟考下大家咯吓，而点地都日本的国花 系 咪嘅？日本嘅国花。冇錯啦，其實咧呢一排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發覺嘅就係全部喺日本翻嚟，咁啊就話佢哋可以睇到嘅就係話咧唔同嘅時間嘅話，其實基本上佢係會追櫻花嘅。係 啊， 係啦，唔知話喺北邊嗰度啊開落嚟啊，定喺南邊度上去啊咁樣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就日本嘅國花嘅話咧就係 櫻花， 就係櫻花啦。好啦，另外仲我想問一問大家嘅話咧，知唔知道咧就係呢一個菲律賓原來佢哋都有國花嘅喎，菲律賓。 问下小张张啦， 系啦，菲律宾念嘅阿米希哥，米希哥菲律宾系咩？ 我去过菲律宾，但我唔知道菲律宾嘅花系乜嘢。 冇 错， 知唔知系边个？唔知系咪？ 唔知 系啦。其实原来我抄到一啲资料嘅话咧，菲律宾嘅国花嘅话系茉莉花，系啦，茉莉花系好香嘅一啲花嚟嘅。 即系我哋饮嗰啲茉莉花茶。 冇错，系嗱，讲开你话饮嘅话咧，唔单止话你话花茶咧有好多种啦，系咪？有时我哋会加啲茉莉落去嘅话，你话变成一茉莉花茶啦。另外有一种嘅话。女人飲的話亦都非常之好嘅，冇錯，真係叻仔啊！ 我都有時偷嚟飲嘅， 唔係吧？好熱喎，玫瑰花，玫瑰又知唔知道係邊一個國家？ 玫瑰 啊，又得，哇！愛你玫瑰啊，玫瑰咁樣係啦，玫瑰又知唔知道係邊一個國家嘅國花咧？誒？差唔多啦，系啊，你又以為係啦，唔係嘅，其實正式嚟講嘅話，呢個係美國嘅， 美國 係啊 ，America 就係美國啦，係啦，同大家要分享下其他嗰啲啦，例如咧，我今日要抄咗嘅咧就係蓮花，蓮花你哋又估下嘅就究竟係邊個國家嘅國花咧？ 亞洲喎， 係啦。因為你又講得啱，蓮花好似係喺亞洲地區嘅時候，你先至會見到嘅。其實蓮花、荷花嘅都係同一種嘅嘢嚟嘅。係，你又估下蓮花係邊一個國家？ 新加坡 唔啱。新加坡有份系啦，新加坡系另外一只。其实基本上你好多时候喺佢哋嘅机场嗰度咧，都已经卖嘅好多嘅。而家冇错啦，叻仔。新年嘅时候嘅话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哦，嗬。 似 乎你讲出嚟话兰花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咧呢一段时间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喺香港过新年嘅都成日都系卖兰花。好啦，兰花咧就系呢个新加坡嘅一个国花。咁而头先我所讲到嘅莲花系属于越南嘅。 哦， 系啦 ，Vietnam。好啦，我又知道你哋逢礼拜二嘅话咧就会学呢个西班牙语啦。 学得好差， 我都系。好啦，咁西班牙嘅国花又系乜嘢呢？知唔知咧？估唔估到？呢个有啲难啊吓，讲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石榴花嘅。好啦，头先我哋又讲到嘅就系莲花系属于咧就系呢个越南噶啦。咁至于荷花又系属于边度嘅咧？估唔估到咧？荷花香，新雨上。 我就嚟揾到 亚洲噶。 都系可以咁讲。可以咁講咧，係印度嘅國花 嚇，係啊， 冇錯。咁仲有三個咧，我都揾咗嘅。咁包括嘅就係有呢個韓國嘅國花咧，就係木槿，同埋嘅就係泰國嘅國花咧，就係金蓮花。其實佢係黃色嘅一啲一串嘅咁樣嘅花嚟嘅。 四面神啊！ 唔係，嗰只係茉莉花，係啦。咁另外有一種花嚟嘅，咁大家可不妨可以去睇下。另外仲有就係加拿大咧，佢就唔會話係用一種花嚟去代表，冇錯。咁佢叫枫叶国吓，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即刻同大家咧要学下嘅就系各种花究竟系客家系点讲啦噃，好嘛，嚟啦噃。 但系老师啊，我哋学嚟有咩用啊？ 学嚟冇用嘅，系啊，咁你可以出去算啦。其实我所教嘅嘢全部都冇用噶，系啊。你有冇你成日冇学以致用啫？问题系在于系咩？ 重点你讲到重点， 你可以学以致用啊嘛。 知道，对白晒。 好啦，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系咪即刻舒服晒成？ 爽啊！ 好啦，首先第一个，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日本嘅国花系 烟花， 客家话点讲？ 烟花， 叻仔，烟花， 烟花， 系啦，就系烟花，烟花啊，争少少嘅就系烟花。 我想问烟花点讲啊？ 烟花咯， 烟 好似 我放嗰啲烟花就系烟花，咁至于系樱花就系烟花，烟花，烟花。好啦，第二个我哋要学嘅咧就系越南。头先我哋有讲过嘅，佢个国花系莲花，唔系棉花。 莲啊， 系啦，莲花点讲啊？ 莲花， 莲花， 唔系，系莲花，系啦，莲花， 莲花， 系啦，莲花就系莲花啦。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新加坡嘅国花系乜嘢啊？ 茉莉花 唔系，新加坡头先你有讲过嘅，话喺个机场嗰度成日都有好多嘅，冇错，兰花 一样喎，系咪？ 兰 莲花同埋兰花，莲花同埋兰花就系兰花，系啦。你哋已经学少咗多个字噶啦，即系学少咗个字噶啦，因为个花字系一模一样噶嘛， 系 咪？ 你偷懒啦，老师， 系啊，咁点啊？ 冇嘢冇嘢，即系交流交流。 好噶，咁啊，头先我有讲嘅就系烟花、 靓 花、兰花。好啦，西班牙咯噃，西班牙嘅就系石榴花。石榴花点讲啊？ 石榴花。 石榴花。 哇！ 沙 你哋学过噶啦，石 疗 系啊，石疗化就系石硫化啦，冇错。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印度佢嘅国花系乜嘢啊？ 荷花， 冇错啦，荷花点讲啊？ 咦，你唔记得啊？ 我唔记得，我已经记性冇太少，我系一个笨蛋， 懒散。好，嚟啊嚟嚟嚟嚟， 荷花， 荷花，冇错啦，荷花。好啦，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噃，仲有嘅就系呢个菲律宾，菲律宾嘅国花系乜嘢？ 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茉莉花，茉莉花。 我好少见到呢个样咁样噶， 招积啊嘛， 招积。喂，好耐冇人形容过噶啦，招积。 系啊， 你真系招积嘅。 沙尘白霍， 牙眨眨。 哦，茉莉花点讲啊？ 茉莉花， 茉莉花， 茉 茉。 茉莉花系啦，就系茉莉花，就系茉莉花啦。其实茉莉花咧，我好中意噶。嚟紧，譬如喺香港咧， 茉莉花茶我好饮。 茉莉花茶好饮啦，同埋其实茉莉花，如果你差唔多呢个咁嘅时间咧，譬如可能系迟少少呢个暑假，你会去呢个花墟嗰度，哇，佢好多好香，悠悠咁样，即系哇少少咁样，哇，你真系 哇，如果见到啲花，我倒啲滚水落去，咪有茶饮。 但是你会倒落地嘅， 系喎， 埋啲泥一齐嚟 嘅，我搞错，对唔住，对唔住， 好啦， 冇谂过呢个细节， 冇错。茉莉花之后嘅话咧，要教嘅呢一种，我觉得其实男孩子好中意将佢送俾女仔嘅系边讲啊？ 玫瑰、 玫瑰系啦，玫瑰花。 龟化 系啦，玫瑰化好啦，跟住咯，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呢个嘅韩国嘅系乜嘢？木 小张张啊， 系 木字噶， 系 唔记得， 唔记得啦， 佢完全不在状态啊，系 花， 好靓啊， 冇写噶，记噶咋， 我见到，我见到，好嘢，好啦，木紧紧点讲啊？ 木近化 咁巴闭啊！嗱，你木近木近化， 木近 系啦，就系木紧啊！好啦，另外头先我讲到嘅就是泰国啦，有乜嘢啊？ 嚟啊， 你 去试下。 你唔使咁嘅，你根本自己胜券在握，你又叫你嚟试下。 试下啦， 咁你讲， 好似好招积咁啊嘛， 咁 你 讲嘅系啊， 唔系啊，对我嘅 image 唔系咁好， 咁你讲，我唔记得， 我成日啲，我都唔记得，我就同你 balance 啊， 唔记得咗呢个系嘛， 唔记得， 系啦，今年化， 系 啦， 今年 即系检。劍靚化， 係 啦，就係金鏈化啦嚇，泰國嘅國花。好到最後咯，就唯一一個唔係花嘅係乜嘢啊？ 楓葉 係啦， 加拿大 係翻嚟啦。OK， 楓葉點講啊？ 楓葉， 楓葉， 葉 係啦，楓葉就係代表加拿大嘅。好啦，楓葉，得唔得？好啦，即刻我哋重複一次，第一個嘅就係櫻花， 櫻花， 蓮花。 莲花、 兰花、 兰花、 石榴花、 石榴花、 荷花、 荷花、 茉莉花、 茉莉花、 茉莉花， 系啦，就 Jennifer 茉莉花。好，跟住嘅就系玫瑰、 玫瑰、 木槿、 木槿、 金莲花、 金莲， 最后系 枫叶。 好嘢！一阵间翻嚟 ，pick 朋友。 正。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话，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 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Tiki 咩噶 ？Tiki 即系点解啊？ 唔好理啦， 特技我特技系嘛 ？OK 好啦，咁啊， 我叫波波， 好波波对 Tiki 好唔好？好啦，嚟啦， 好正啊 ！Tiki 呢个名 ，Tiki OK 啊，系啊 ，Tiki 系 Hello Tiki 啊， 好啦，嚟啦，第一题音乐题吓，听住，好耳朵 ，Tiki 系 Tiki， 麦桂花， 黐线嘅。真系好意思，闹咗真心嚟嘅。好耳朵嘟嘟 花， 波波， 茉莉花， 茉莉花系茉莉花。 岂有此理？ 你嗰首系另外一首歌嚟噶， 嗰啲系明嘅， 系你唱错咗啫，老师。 我啱，俾翻分你吓。好，第二题，出污泥而不染，系波波。 荷花 冇错啦，系用嚟形容乜嘢嘅咧？形容荷花嘅。第三题，嗱呢一班大家咧就系会纷纷咧呢一排啊吓，飞去日本度睇乜嘢啊？波波 烟花， 烟花系啱嘅。第四题，形容一个女人美丽，但系有啲泼辣。波波， 就系呢一个 五 四 三失摇花， 一咩话？你话乜嘢？ 失 摇 花 系错。 玫瑰花 冇错，就会形容佢为嘅就系带刺嘅乜嘢咧？就系 玫 瑰 梅花， 系玫瑰花， 玫瑰花。 我咧已经放过你两次嘅，你仲嚟？好啦，第五题，古称为芙蓉花嘅 Tiki， 我都唔知咩名嚟嘅呢个 Tiki。芙蓉花代表乜嘢啊？生喺水里面啊，你估唔到嘅就系咩嘢咧？五、四、三， 莲花 系兰花，系啦啱嘅，系莲花。第六题，有乜嘢系秋天嘅时候会变成红色嘅铁剑？ 石啊，疗沙疗化 乜嘢啊？ 我嚟，凤叶 系啱嘅，枫叶先会变红色噶嘛？形容啊，嗱，手指公同埋中指两系铁剑， 手指公。中指、食指、 四 食 指，你知唔知边个系食指啊？ 知唔知讲咩啊？ 知唔知你有冇手指啊？你唔知讲咩啊？五、四、三、二、一，继续。其余嘅三只手指会展开嘅，呢一个手势系乜嘢手啊？ 兰花 系啦，就系兰花手啦。OK， 第八题，西班牙嘅国歌系 Tiki。 闹 好啱啊！ 失 疗化好啦，第九题，萨瓦迪卡系波波， 萨瓦迪卡系泰国嘅， 咁系咩啊？ 墨剑， 墨剑 错，好唔好打 脸 啊？跟住嗰个墨剑， 墨剑好似讲英文咁啊，老师， 墨 欠啦， 欠啦， 你 嗰阵 先 我输俾你唔紧要，你静音啊！ 你凭咩讲人啊？好啦，咁今日我真系估唔到系五对唔打王，咁咪好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发生三级火警，至今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三十三人受伤。火势在朝早九点之前受到包围。警方在朝早近八点收到多人报案，话大厦里面一间健身中心起火，期间有多个人在大厦窗口挥动毛巾等待救援，消防架起云梯救出被困居民。有在健身中心里面的市民话，听到多次怀疑爆炸声。有大厦居民话，浓烟涌入单位里面，逃生的时候听到有人求救。亦都有居民话，火警发生的时候未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对佐敦华丰大厦发生三级火，导致多人伤亡，表示极度哀痛，对死者家属同埋伤者致以深切慰问，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向死者家属同埋居民提供所需协助。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震惊同埋伤痛，警方同消防处会深入调查起火原因，避免悲剧再发生。政府聯同多個部門設立跨部門援助站，醫管局亦都在醫院開設特別櫃位，協助有需要的市民。天水圍紅雅路一個地盤發生的四級火警，焚燒超過22個鐘仍然未救熄，屋宇署說兩支天秤沒有即時危險。消防說已經派員進入地庫勘察，現場有大量支架和建築材料，形容好像迷宮一樣。火場溫度極高，根據無人機偵測到的數據，最高錄得超過500度，現在仍然未能夠評估何時能夠撲滅火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政府希望透过垃圾征费先行先试，检视执行上有乜嘢优化同加强之处，避免出现争议，并且了解市民嘅意见。而家讲系咪如期推行、延迟或者搁置，都系言之尚早。另外，特区政府同深圳市同埋澳门探讨进行。是探討推行大灣區跨境直通救護車試行計劃，病人可以在兩地醫院之間直接點對點，無需要轉換救護車，運送到本港的公立醫院接受治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非港人亦都可以使用服務，但是會按機制收取相關成本和費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44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5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1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3.2升8.2，阿里巴巴74.15升3.65，盈富基金17.39升3.1，美团103.7升4元，小米集团16.12升1.4，中海油19.22升3.6，恒生中国企业61元升1.36，友邦保险52.5升3，汇丰控股64.35升4.5。

片段人间，索命。 人嘅一生中总有起跌，不论喺事业、家庭或者爱情当中，都会经历到不尽人意嘅事。你有冇试过喺某个时期特别黑仔，做乜嘢都头头碰着黑？乜嘢都唔顺利。虽则有人话三岁之后会有六旺，否极泰来，但又系咪人人都可以喺行衰运嘅时候走出嚟？咁就真系要睇下每个人嘅做法。 又嚟揾我做咩啊？我都话冇啦，你过主啦。 唔系啊，你当帮下我啦。我就嚟冇饭食啦。我而家餐餐都问人借钱开饭咋？喂，我真系咩都肯做，乜嘢都肯做。你介绍俾我啦。 咩都肯做， 咩都肯做。系。 你记唔记得上次我介绍份工俾过你，你做唔够一个月又话唔做，你啊俾我啊等人哋闹到我成只剧咁啊！你仲好意思叫我介绍份工俾你？ 今次真系唔会啦，今次真系唔会。嗱，我保证啦，我就算咧冇埋条命，我都一定死落去，点都做，坚持到底。唉，唔该你啦，你真系当帮我最后一次，求下你啦，好唔好啊？你当我咩都肯做， 真系咩都肯做 啊！啊，系乜嘢工我都做，有工就得噶啦。 嗯，嗱，有份工咧就要翻大酒店嘅，急住要人，你做唔做啊？ 哦，大酒店梗系做啦。边间啊？望海嗰啲啊，定望山嗰啲啊？做啲咩噶？开门啊，定系执房啊，定系咧？ 嗱，你听住，你听住，系有入冇出嗰只大酒店啊。夜晚翻工啊，日头收工嘅。 你意思系？ 殡仪馆啊，看尸啊，明唔明啊？你惊啊？ 边个话我惊啫？冇，我有啲意外咁啫。喂，但系我听人讲咧，呢、這个行业好少请新人做噶噃，咁急嘅，点解忽然间又会新人都请咧？嗬？ 嗱，我话你听啊，上个月喺嗰度做咗成20年嘅张伯离奇死亡啊， 死咗啊？ 系啊。尸体被发现嘅时候咧，条颈有明显嘅伤痕，被人勒死的。 勒死噶， 到而家都未揾到凶手， 啊、 一直都冇人够胆做，所以咪试下叫我介绍啲人俾佢咯。讲真啦，呢啲工啊，唔系人人够胆嘅吓。 明嘅，明嘅。 嗯， 我做 吓、 啊，我唔惊嘅。喂，嗱，我哋做人行得正，企得正，系嘛？冇做过衰嘢，惊咩啊？ 嗱，唔好话我唔提你啊！ 咩？ 我啊见到你呢一排啊印堂发黑，乌云盖顶，出入都系小心啲好啦、啊。 大家利是，大家利是，鬼唔知阿妈女人咩？嗱，我话俾你听啊，我呢排冇工冇钱冇嘢做，冇人抠，咁你话系咪乌云盖顶咧？梗系啦，我有工就得噶啦，冇嘥时间。喂，咁你真系介绍我，咁几时翻工啊？ 今晚啊？ 今晚？今晚咁快？喂，而家好似落阴阴晒天落雨咁喎。但系如果我第一晚翻工，砰砰声又落大雨，好似唔系几老礼喎。 啊，咁你请回啦，啊、一位、啊。 喂，得，唔使咁，得。好啦，诶，你写个地址，我今晚翻工啦。 嗱，我祝你好运啊！就在当晚，这个叫做阿平的中年失业汉就翻工。他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硬着头皮翻这一份不是很情愿，但是又没办法不做的工。他的工作基本上同一个看家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每晚要看着一副冰冷的尸体，由夜至日，12个钟，无同事，无工友，亦都冇人同佢讲嘢。 鬼叫你穷，顶硬上啦！哇，呢啲地方真系入到嚟，毛骨悚然，四围静嘤嘤，真系啲眼针落地都听到啊！唉，今日仲翻风添，唔系啦，入翻去冲壶热茶，暖下个人先。 吓死人啊！你边个啊？ 你系新嚟翻工嗰个后生仔？ 哦，你又会知嘅？ 系呢啲咁嘅时候，仲边会有其他人嚟呢啲地方呢？ 咁啊， 未请教喎、 啊。哦，叫我阿平啦。你边位啊？你做咩噶？ 你叫我明叔啦。 明叔， 我做打扫嘅。今日反风啊，锁极都唔干净。唉。我以为冇人嚟，咪入嚟射下咯。睇头先有冇吓亲你啊？ 冇所讲啦，少少吓亲咁啦。我初嚟报到咧，乜都唔知啊。阿明叔系嘛？ 嗯， 其实咧喺度翻工咧，有冇咩禁忌噶？你可唔可以指点？ 冇嘅，冇嘅，冇多事就百无禁忌啦。 哦，咁样，喂。问多句， 嗯， 你喺度咧，有冇见过啲咩啊？ 哎呀，你咪生人唔生胆啦，冇事嘅，冇事嘅。喂，唔同你讲啦，我都系出翻去扫干净个地先。 啊，明叔啊，我冲咗啲热茶，靓普你嚟噶，啊，斟杯俾你啊，不过小心热吓，滚水冲个吓，诶，饮茶。 后生仔咁有心，我唔客气啦。 系唔好客气，喂，饮杯啊。 两个男人一见如故，阿平第一次同明叔见面就已经将自己的身世和故事和盘托出。他这种心态很容易明白的，在这些地方翻工难得遇到个熟人，在这些地方始终是需要有个照顾的。他们还约定每晚都会见下面饮茶，甚至一起饮酒，等大家都有个盘同大家壮下胆。 哇，撞鬼咩？咁大雨啊！翻咁耐，落咁耐，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喂，阿明叔，你唔好事。企喺我后边，咁样突然间出现先咧，梗系人吓人冇药医。 系咩？ 今晚咁夜，仲以为你唔嚟添。喂，带咗啲好嘢同你叹下。 哇，咁客气啊！ 睇下， 马精喎、 啊。系啊， 烧肉。喂，咩事咁开心啊？ 开心边系使原因嘅啫，冇乜点解。喂，敬你一杯。 好， 我饮先。 好， 饮先饮为敬啊！嚟，饮杯啊！ 好耐冇饮啦。 系咧，阿明叔啊， 系 有啲嘢想问你， 问咯。 听讲话之前个看更咧系俾人勒死噶，系咪？系咪真噶？ 你听边个讲噶？ 介绍我嚟做嗰个红衣啊， 哦， 系咪真噶？佢仲话咧个看更死咗之后啊，一直都请唔到人，呢个系咪又系真噶？ 唉，我都听啲人系咁讲。但是其实呢是 什么啊？是什么啊？ 是被个女鬼索命碾死的。 吓、啊、不是吧？被个女鬼碾死、 哦、 阿明叔，世间哪有这样的东西？你不要玩我。 什么没有啊？嗱，见大家好倾，我还知道啊，个看更的身世很可怜的。 是啊， 学历又不高，出身又穷。啊，生得又唔系几时正啦，做亲都系啲低下层嘅工作啊！喂，有次翻乡下相睇啊，俾个女仔呃晒啲钱啊，阴公啦！五年前佢逼到咧走投无路，就走咗嚟呢度做看更咯。有一晚啊，佢偷偷地走入停尸间，偷睇啲尸体啊。最初咧，佢话好奇啫嘛，点知咧？俾佢发现一个死咗冇耐嘅女尸啊！唉，爱上咗条尸啊！ 哇！咁后屘点啊？ 佢 佢以为呀咁做啊神不知鬼不觉，但系其实咧个女仔嘅鬼魂啊心有不甘，仲报梦俾佢知啊。 咁嗰女鬼报梦讲咩啊？ 听住啦，要汉奸娶佢咯，仲话自己已经系佢嘅人咁话。 哇哇哇！咁所以就碾死佢咯， 等佢落去陪佢咯。 咩咩声啊？咩声啊？你听唔听到咩声啊？ 喂，好似喺停尸间嗰边传过嚟噶。 唔系啩？停尸间会有女声？咁点算啊？ 梗系过去睇下啦。 唔系啩？我 唔使嘅，我陪你去啦。 啊！呢度黑掹掹，咩都睇唔到。等我开咗个电筒先。明叔，你喺边度啊？明叔， 喂，我喺呢度啊！喂，你过嚟，俾啲嘢你睇下。 俾咩？我睇啊。 嗯， 咩嚟噶？喂，你做咩打开嗰个柜啊？冇啊，唔好打开嗰个柜啊！咩嚟噶？ 你望下个女仔，系咪好靓啊？ 明叔，你做咩？咩嚟噶？系咩嚟噶？点解会咁样？ 大声，佢咪就系我老婆咯。 咁你就系、 是、我咪就系嗰个汉奸咯！你睇下我呢度，我条颈呢度啊！ 你想点啊？唔好埋你啊！救命啊！ 你知道我所有嘢，你估你仲有冇命啊？嗱， 于体窝里头，寒气又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忍受寸头，求地又在守候，再抱住十字架又会颤抖，亡灵冤活不散，恐怖再延续似剧集，夜里自然白蜡，半怪异旁白，邪念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这通法大，这头妖无头鬼，等到打拉打开那船头。做奴隶永续会看太苦，阴间毕竟太闷，投入谁的托盘？奴隶没有后门，未逃亡或不散，狂怪录起信有作奏，害怕敌人得走，连处事愿话全球风云不散，大战在全面策划，何惧遭人毒辣，死不冷话，回人间同流玩，广泛公司打开告犯行。 I'm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喂，不会想分，不会消费。只怕痛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低？怪叫我天生那么怕鬼，却得出心意良根，怕活在人世。 望你睇分享智慧，把世人那阴暗面控制。 今日片段人间篇嘅李丽瑞小姐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 两位睇下我条颈有咩？ 有条链， 有条链 啊，好大条 添啊，好粗嘅今年，好嘢， 又咗咯 喎，听讲你， 中到正。 我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再见。 印象